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好啦，咁我哋而家见到咧镜头嘅右手边就终于有谭博啦。谭博今日带一支酒嚟，有特别嘅意义。 今日嘅反应就系香港人网谈天说地板，系我同陶君衡嘅曹先生意啦。咁点解头先喷射飞鸿专门咧运一支红酒过嚟？呢个酒个名叫灯 灯， 系又叫做麻包灯，但系正式嘅名叫主教灯，即系神灯。 有灯神， 系灯神，系反正咧，点攞支灯神红酒嚟咧？就因为咧，礼拜日如果城大cross 我哋 花生糖 花生咧，俾阿陶君衡同阿细两股众咧，佢哋两个饮啊，因为佢而家都估林请我哋啊，系咪？咁但系如果啊，唔系如果估啊。林将输咗咧，就要俾阿萧生饮噶啦， 系 一俾阿萧生蹬死咗，知唔知？ 吓，咁我哋亦都即系帮衬佢买韩牛啊， 系啦，要帮佢买韩牛，就我就要专门送呢支蹬酒啊，神蹬神酒俾阿萧生饮噶啦， 咁第三节咧，其实咧，因为点解要揾阿谭嚟救命咧？因为我头嗰两节咧，所有嘅论点咧，基本上咧都讲咗八八九九噶啦，都系要揾你嘅口水佬嚟帮我即系顶第三節。 我就冇论点嘅，我系带嚟最新消息。 系点啊？喂， 唔系你又收到消息？系你收到电话先？ 我早啊，同你大哥。 系啦，你有电话。 我哋根本就唔会估嘅。系听电话， 听电话系啦。个电话到咗未先？ 到咗啦，已经系。 啊，终于到咗啦！ 今日晏昼已经到咗啦。 系。 咁啊，好简单，对外宣布就死原则不变。 嗯。 就头先你讲过，习近平就唔会阴点， 就系包装嚟嘅啫。 系。 着戏嚟。 实际上咧， 阴点咗 第一轮。叶柳唔系叶柳嗰度， 林郑 一定过七百票，第一轮嘅。 好， 点解咧？嗱，首先佢里边有啲工联会啊，街坊有啲街坊嗰啲咩乜乜地区联会嗰啲啦，嗰度差唔多180票咧系隐藏咗嘅。 嗯， 嗰啲票咧隐藏嘅原因就最后先冧上去嘅。 系 系 系，咁你计一计啦， 180+400几提名。 嗱，唔系，佢哋唔系四百几，系580票。 系， 咁你计580票，佢即系105厘头。 嗯， 再加埋580，走得啲。 嗯， 咁都过700啦。 你话走少少，我就信咯。 系， 大幅度咁样走，我真系觉得系冇乜可能。 咁点解你而家睇呢几日咧？国，你头先都分析好清楚嘅，各项势力逐一表态咧。 嗯， 就因为嗰580票咧，阿爷仲觉得唔系几放心。 嗯。 而家咧就是、你班家产，你唔好走票，就通过中联办、港澳办，翻各种系统咧，就落晒 order 你老母唔好走。 嗯， 尤其是咧李嘉诚嗰度咧有80票，冇一百咁多，系80票。消息人士讲得好清楚，系有80票嗰度。呢80票绝对唔走得，点解咧？一个走咗有一个叫做灯塔作用，会累到其他人走啊嘛。 嗯，即系照射大家。 系啦， 阿成哥都走，永远唔走。 阿成哥都唔会走噶啦，佢哋企硬就系要撑林郑噶啦，女娲炼石补青天啦。 唔系，所以你寻日睇阿胡须仔最后尾嗰个宣传咧，透过嗰个导演叫咩名话？杜琪峰，杜琪峰，我成日都搞错佢系即系吴宇森啊，大佬。阿杜琪峰咧，佢唱咗最后尾嗰首歌系咩？浪子心声， 冇错。 浪子心声最重要嗰两句说话就系我同阿谭呢个年纪人一定识嘅。命里有时终须 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即系话已经宣布咗系九成唔得噶啦， 玩完啦， 玩完咗噶啦。不过。即系我哋就唔会破灭香港人嘅梦想嘅，佢仍然认为喺呢一刻系需要同老共对抗，透过支持呢一个建制派嘅胡须仔咧，我认为都系啱嘅呢个策略上，唔系原则嘅问题。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嘅，阿哥3月26号唔系最后一战嚟噶嘛，嗰个系我第一场战役啊，我先赢你一板先，跟住再讲最高工时，再讲全民退保，再讲23条，再讲831，得唔得噶，阿哥？找个好少少的建制派好少少啫。 唔係板口板面嗰個林鄭月娥，一定係緊跟老共路線嘅人，你點有得爭取啊？你嘅持續社運係永遠面對失敗，令到我哋大家係諗住移民。嗱，我點解有呢個感覺呢？就係、是、我有個 WhatsApp group， 1983年中五畢業嘅NASA group， 平時係講風花雪月嘅，過去嗰兩個月都係其實。偶然讲下胡须仔，我唔系佢话嗰啲同学同我讲，唔系因为佢系喇沙仔，冇关系，而系我觉得香港去到而家呢个阶段，我哋需要咁嘅人啊！即使佢唔系系喇沙仔，佢系拔帅嘅，我哋都撑啦。喺而家呢个 moment， 喂，我哋嘅社会而家变成点啊？第一系所有嘢都做唔到，即系唔单止系话社会撕裂嘅问题。而是你完全是建立不到胡须仔所讲的信任、团结和希望。喂，跟住我有一个 accountant 的 group， 个个都说移民。所以他是击中人心的胡须仔阿谭。 冇卵用啊，落选啦。 是不是？喂，我只是不明白一样嘢咋。不过阿谭上个礼拜解释咗㗎啦。喂，你点解唔歪按一个民望高的人去处理香港的矛盾啊？喂，這個國際城市其實成日都被即是外國勢力上下其手的啦。喂，你 ride on 他，即是你依賴他的民望來協助你那個施政和管治。即使他做少少衰嘢，大家都有啲忍耐。咁阿譚上個禮拜解釋清楚，屌你咪共產黨就係見到你高民望。 功高震主身危。 喂，他真的很大鑊。嗱，諗翻你嗰個邏輯啊，好大鑊噶。喂，第一話俾全世界聽，原來香港唔係我控制嘅。喂，呢樣嘢對佢嚟講，權力慾嘅人，尤其是共產黨嘅獨裁政權， 特別係習近平添， 係唔可以容忍呢樣嘢嘅。喂，你咁高民望，我更加怕你。哇，你挾民望嚟威脅我嗰陣時候咁點啊？你話 你班民望仲有民主派仆街？ 冇錯。 依家上次梁振英嗰次咧。 喂，梁振英的飞不单止是来自泛民的嘛，而家你泛民基本上八九成是屙烟了胡须仔啊，他先怕啊，你而家变了五十几六十的民望，如果加埋胡国兴那扎，其实是六七十个 percent 啊，是 overwhelming 啊， landslide victory 啊，而那些飞不是赢的， 是 而梁振英那五十几最少有十几二十。或者廿几三十是嚟自阿爷噶嘛？ 嗱， 我收翻你嘅支持用乜嘢啊，大哥？ 嗱，我同你讲咧，点解会梁振英落台咧？最 confirm 嘅消息系咁嘅，就原来阿爷咧，梁振英争取连任嗰时候，阿爷曾经落过下边 计个数， 问过啲人，屌你咪一计，五百票都冇得四百出头少少，点解咧？因为李嘉诚一大堆工商界。唔肯支持， 死都唔肯支持， 你都唔肯， 宁愿投李健柱都唔支持，咁点咧？咁啊叫佢走咗，就揾个二点零嗱，走二点零出嚟有咩好处咧？好简单，嗱，你系唔老礼梁振英啫嘛，咁、我而家揾个二点零出嚟，咁呢个二点零出嚟咧，你如果都唔支持佢咧，即系你唔老礼个党中央啦。 冇错、喂，呢、這个 Plan B 其实啊，曾玉成一早已经讲咗，对老共嚟讲，一睇住。你谂下，佢公布梁振英嘅消息嘅时候，系投呢一个嘅选委嘅前两日噶嘛？佢点解要咁做咧？就系、是、第一打散咗你所谓嘅三百 plus 嘅气势，虽然咧就 系 已经如箭在弦啦，香港人，即系嗰廿几万选委啊，如箭在弦，一定要 A、B、C。 系啊， 所以咧，第二最重要嘅就系佢点可以令到千二人嘅小圈子选举 要高六百。 都唔 under 我 control 咧，咁呢样嘢好大镬噶。 咁而家的确佢计个梁振英一定 under 六， 冇错 ，under 唔到 control， 即系 control 唔到佢， 冇错。 所以焗住要揾二点零，因为咧佢有个理由好简单，就系、是、梁你哋系唔中意梁振英，但你唔能够唔中意党中央。 嗯、 你唔中意党中央，唔俾面我，你又唔咁加产，你仆街唔加产。 我都已经让咗一步，即系喺老共嘅角度嚟讲、让咗一步，放走咗个梁振英，帮你。A、B、C 咗， 但系仲有嗱，你要从一年， 你仲唔系 A？ 你班契弟仲 anyone？ 喂，我俾个 plan B 你，好少少嘅林郑月娥，你杀唔杀咁样？ 仲有个消息来源嘅另一个理由系咩咧？你计得到噶啦？你哋班友仔而家虽然话就话咗就系个五百八十票系撑 啊，就唔正系我啊，但我都系惊你翻唔够钱跑票。 嗯， 所以睇佢呢两三个月咧，系两条策略嘅。 系 一条港澳办、中联办嗰边咧，就绑埋下面扯住啲口，要啦唔加钱表态，唔好跑票。 嗯， 你知啊？另一方面咧，就顶佢块将胡须咧推到极端。就变咗帝国主义走狗，乜渣都嚟， 反中乱港渣。 喂，其实吴家灿两个都系政府打工，两个都系梁振英嗰啲政务司。屌你，梁振英做衰嘢，佢两个有份嘅。但系竟然就为咗要捧林郑咧，其实嗰都自己有嚟噶。 嗯， 就踩到胡须冚家铲，扑街冚家铲。 唔系，同埋香港人点解呢个现象咧？我头先讲漏咗少少，就有好多时佢哋会支持 underdog。 系、 你老共咧咁极力拉票咧，由呢一个张德江到呢、這个张晓明，再到 CY， 系嘛明路人皆见。 仲有黄光亚咧。 路人皆见你一定赢嘅时候， 强强扶弱心态啊嘛， 冇错啦。所以点解大家攞唔到嗰个民情？胡须仔嘅民情唔系净系 PR 嘅。P.R. 嗰啲嘢我哋都做得到出嚟，只要有钱就得噶啦，大佬，俾钱人包装嘅啫嘛。但系佢攞到个民情嘅原因，第三点啦，呢、這个就系、是、我之前讲嘅，就系、是、因为佢 underdog 错强扶弱，你老共唔中意嘅，我偏要支持佢啫嘛。呢个系反叛嘅心态嚟嘅啫嘛，呢个系从来香港人系咁谂嘅。 你人写字就反其 嗱，点解一定林郑有条理由睇到咧？其实换梁振英咧。就主要佢唔够票，但并唔等于梁振英嘅路线系错嘅，所以先至筹拥佢俾佢做政协副主席，仲七位政治局委员同佢握手，跟住林家铲仲握咗阿梁振英45秒，即系肯定你嘅路线系紧跟党中央系冇错嘅。 虽然你赢唔到，虽然我冇信心佢赢到， 系虽然我而家觉得你唔够票赢唔到啦，撤低落嚟，但我都顺翻个位俾你，仲通过呢个七常委握手嘅形式咧，就表示就系你行嘅路线系啱嘅，明唔明啦？咁而家我揾个 2.0 顶你咧，都系要行翻我嘅路线嘅啫，即系强硬咯。记住， 唔系，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对香港人嘅警告。 系啊， 就话呢个地方系 warn领你， 呢个地方系我嘅。OK， 呢一个小圈子选举系 under 我 control 嘅， 系啦， 你唔可以喺度博网， 系， 即使你 ride on 呢个胡须仔吓、啊，借佢有少少建制飞嘅支持都好， 嗯， 系嘛，但系佢主要都系泛民嘅支持者嚟嘅， 系， 咁、所以我更加唔可以俾你赢， 冇错， 我死都唔会俾你赢，系嘛，表面上讲嗰套嘢俾你听，唉、哎，自由投票啦，咁啊，梗系咁讲啦，大哥，唔通表面话俾你听我系坏人咩？梗系唔会咁做噶，老公系 嘛？吹水唔使抹嘴咩，大佬？ 但系暗地里，所有嘢抱晒头啦。 你个睇一个一个咁表态，仲有啊，表态都全部下边又唔止一票噶，系成愣人嘅，你知唔知啊？个个都几廿票、二三十票啊、五六十票啊、七八十票嘅人嚟噶，都有头有面噶。 喂，嗰、那个卢端文系嘛？ 卢文端， 卢文端七千字嘅篇文系佢写嘅咩？屌， 唔系佢写噶，佢系有啲文胆帮佢写 嘅。唔系你搞错啦，新华社里边有个写作班子嘅。 系有。 写完之后就俾咗佢，而佢再改 头咯， 咪即系唔系 改成自己嘅口气。嗱、点解要改成自己口气咧？因为你每个人写嘅嘢口气唔同啊嘛。 即系将佢个人化咗 personal， 系将 personal 赖事。但系啲理由啊啲嘢咧，就一定系新华社嘅写作班子嗰边发落嚟噶啦。 唔係，首先佢對阿胡鬚仔做嗰啲 negative campaign， 包括講泛民啊，包括美國勢力啊，包括喺佔中嘅問題上面你唔跟大隊啊嗰啲， 係冇錯。 其實呢啲嘢就係佢嘅死穴， 冇錯。 所以我一路都唔明嘅。喂，對胡鬚仔嚟講，點解喺咁嘅環境裏面依然要出嚟參選同阿爺對抗咧？呢、這個唔係佢性格嚟嘅。我唯一解釋得到嘅，除咗頭先我同阿譚共同嘅結論就係呢個一個 deal。最初本来系俾你， 冇错， 握手嗰下啊嘛， 握手嗰下俾佢嘅，氹咗佢嚟先， 系啦。咁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做场好戏俾你香港人睇， 冇错。 你真系个个人陪佢喺度假戏真做，嗱呢一个咧我就认同左交啦。我哋唔陪佢打假戏真做啊，所以你话我戴耀廷咪逐个 send WhatsApp 俾我哋嘅，屌咪投嗰个咩 pop wall 嘅，我梗唔会投啦，大哥，我投嘅。我明明自己冇票投，就以为自己呢度投咗。 冇咁嬲啦你！ 我以为我自己投咗啊，所以我今日唔会去做世大会，就系屌我以为我自己听日有份投票咁样。 唔系听日，后日系后日，系后日。 喂，我哋系冇噶嘛？你咪话俾全世界听，呢个一个小圈子个荒谬。 我揀个建制同你老共对抗，等你样衰衰，系咪？喂，大家太投入大家嘅感情啦。喂，即使系一个民主选举里边，我当听日后日啊，阿坦话斋，个个都有得投票，你都系百几二百万分之一啫。你估你自己真系影响到呢个局势咩？资本主义嘅民主就系咁噶啦。喂，左翼嘅人一路喺度批评资本主义嘅民主，就认为系集体嘅错误啊嘛，好多时搭集体嘅民粹啊嘛。 嗱，我同你讲啦，其实老共咧唔系话唔俾你选，但系咧佢个八三一决定咧就闩完前门闩埋后门，前门咧通过提名委员会就将自己唔中意嘅筛出去，后门咧就万一真系选咗个仆街唔家产唔听话嘅咧，我就唔 任命， 我就唔任命佢，呢叫前门叫做闩门放狗。听过未？ 听过 啊，就咁咯。 唔系我补充， 所以从头到尾，我你有冇听我讲过啊？我同阿 B 几个同阿 Man 都话，屌你乜根本系真委任假选举，我哋唯一能够做嘅就一就屌柒佢， 系 二就抽鸠佢水， 系 系咪先咯？ 同埋要利用呢一个抽水嘅过程，系令到我哋能够将我哋自己嘅民主嘅理念讲出去。 系咯，就系咯， 系咪？你个个陪佢喺度假戏真做，喂，真正嘅左交，真正嘅抗争派。应该是要突显呢个荒谬、 啊， 而不是个搞个局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唉，始终都唔明。喂，如果你继续咁样做落去，系对你自己嘅运动系冇好处嘅。而家就最好啦。而家最好系点咧？ 好啊，林郑上台好正啊！ 四 未来五年系香港群众运动嘅黄金岁月。 嗱，你谂下，我同阿谭都系咁样判断。阿胡须仔。三百米四百球，咁林郑咧就六百， 一去就七百，一定过七百。我收到消息啊，一定过七百。 我就觉得六百， 当我第一轮过七百， 我就觉得六百米七百球多， 走少少票， 会走少少票， 可能过七百，可能 唔系即系六百九翻版。 佢一嗱上头落个打，一定要超越六百九票。 系，哦系，六百九系。 咁啊，我就觉得过六百九嘅机会系大嘅，但系就七百球六百米啦，系咪？跟住就对四百零啦，三百几米啦，系咪？呢个就系最后嘅战果嚟。 唔系咁，所以即系而家习近平同江派真系有嘅话，系倾掂咗数啦，系咪？ 倾掂咗， 倾掂晒啦。喂，你系习近平都会咁谂啦，有乜蚀底啊？第一，我喺公开嘅宣布里边，或者我哋喺而家放出嚟嘅风声，你香港人自由投票噶，吓唔系小圈子选举啊？ 跟住仲有人哋屌柒黑林郑月娥嗰时候会屌张德江， 冇错啦， 赖鸠晒张德江做江泽民啦。 有咩数？喂，老实讲，习近平边有输噶？第一。俾香港人嘅印象幾好？喂，我都係咩嘅咋？我認為係自由選舉㗎。 我冇干預到㗎。 我任何人都委任㗎、哦。跟住有乜衰嘢？林鄭月娥做完嘅時候， 或者張德江咯， 係啦，張德江咯，呢個派系咯。 喂，黃光亞咯，張曉明咯。 喂，喺個妥協過程 賴柒曬㗎咯。 中央政治局咧， 我要 A、B、C， 唔使 啦，因為 其他唔管港澳事務。 我要踢呢、這個梁振英落台，如你哋香港人所願。 係冇錯。 OK， 其實呢樣嘢有啲似幾似雍正喎，其實。 係係係，你睇雍正豬批嗰啲咧，我有本書專研究雍正豬批㗎。 好似喎， 密接啊！ 你譬如佢自己將嗰啲即係過錯啊，佢係成日賴落去貪官度。 係冇錯， 係嘛？即係等於係賴落去啊邊個啊？嗰陣時不唔出添，即係佢好鍾意咁樣，即係俾一種虛幻嘅一種拳鬥嘅一啲咁嘅 illusion 俾人呢。喂， 大二國迷龍，大二國迷龍， 個個衰都唔係皇帝衰， 冇錯， 係咪？ 喂，所以仲有一點，嗱，如果我哋第二個重點就係話佢有乜嘢事可以賴落去，即係張德江啊、黃光亞、啊、即係梁振英啊、董建華嘅 團 伙裏面呢，第三點就係、是、我要清台嘅時候、我要清呢班人嘅時候，我有個理由 賴鳩佢， 同埋我有個名單， 係 我有個名單嚟清你數啊！嚇、啊、你話林鄭月娥得啊嘛？ 係， 如果我落到嚟喺嚟緊嘅車遊行嘅時候，有十幾萬人喺度圍我， 係。 你包仔负责， 而且仲有，如果真 系包仔帮我负责， 另外仲有，如果真系林郑月娥控制唔到个局面，咁有一招叫脚痛啊嘛，屌！ 系，喂，仲有呢一、這个，我捧得你上去，我一嘢可以扯翻落嚟。 冇错， 喂，如果你日后要扯胡须仔，好困难。 系啊，系啊。 第一，佢嘅判断就系呢条友咧，都系即系港英余业嚟噶啦。 其实个个都港英余业，只不过边个系顺摊啲，好控制啲。 佢係難控制㗎、啊、你做過彭定康嘅秘書、啊、美國佬每一次訪問嘅時候都提莊曾呢個名字。 冇錯， 即係話你同美國佬好 friend。 咁人哋莊曾中學就去咗嗰個咩美國生活啦嘛，又美國開武館啦，又喺美國讀完大學，又讀研究所，係研究所人認識咗阿當勞曾問佢翻嚟啫嘛，即係佢個最重要嘅成長過程完全喺美國嘅。 喂，佢嘅成長過程裏面都係印證到，其實佢係有香港仔嗰種價值喺度。嗱，第一，即係唔好講下中學嗰個問題，你 MIT 加哈佛。 系啊， 喂，呢啲系咩人先咧？呢个系精英中嘅精英咧， 系 好容易理解就系，佢点会听你共产党之笛嘅人？阿爷都估计到啦，你 keep 住咁嘅民望，喂，我叫你入阿三条，你喺度阳奉阴违， 系啊系啊， 喂，咁我点搞啊，大哥？ 同埋阿曾俊华咧，唔系一般嘅书虫精英嘅，佢系识好多饭嘢。喂，你谂下，佢本身系一个建筑师嚟噶嘛？ 系啊， 系啊，跟住哇，又识洪拳， 又同甄子丹系大师兄， 喂，跟住又识跳舞噶。 跟住仲有林家產周潤發假裝喺路邊同佢個餐廳相遇， 所以佢嘅選舉工程點做到咧？係滴水不漏咁。 係啊， 即係呢樣嘢都要講翻，就係咧佢成個公關嘅過程裏邊咧，係睇到一個政治人物嘅 work life balance， 係啊， 即係工作同埋佢生活裏邊咧係完全係平衡嘅。 係啊，但係你又反襯咗林鄭嘅千瘡百孔，由屋企嚇去到佢公關團隊。喂，都系即系非常之孤独嘅，显得佢系。 唔系，所以咧，佢做错呢场戏，佢都发觉系唔对路。 啊， 即系开头俾个信息，阿谭你出嚟选啦，得噶啦，冇问题。屌点知我上咗马之后，喂，辞职又唔俾，跟住不断喺度深圳召见啲人，全部啲提名票收翻晒。初时佢有五啊几六十， 系冇错。 哇，大佬越嚟越多电话，大哥。喂，对唔住啊，阿谭。我嗰票咧，你褪翻出嚟，唔好交，大哥。喂，佢知唔对路嘅，但系冇办法，你做戏做全， 你洗心个头 系嘛？咁啊，等你自己共产党样衰咯，等你呢一个嘅以张德纲为首嘅团伙样衰咯。 系啊， 有乜计啊？喂，共产党都唔惊你，真系唔惊你民望。 系啊， 佢真系个判断咧，我都有少少同意，就系、是、喂，今日我可以去到五啊几六十个 percent 嘅支持度，搭埋胡官嗰啲啦。喂，听日你可以跌翻去四啊几噶嘛？ 屌你咩，马英九跌到8%-9%都试过啦。 整个民调令到佢跌翻四啊几定？ 我仲都民望如流水嘅。 喂，佢真系信噶，佢真系信噶。你今日咁高嘅支持度，因为你班契弟嚟对抗我啫嘛。 系冇错， 你借佢嚟对抗我，你估阿爷分析唔到咩？系咪？喂，佢大部分嘅飞，你睇翻嗰啲民调咧，分拆嗰啲分析先知嘅。你八成嘅泛民主派支持者支持咗佢，大哥。 屌你咪即系等于蔡英文咁，60%-70%支持佢，但系屌你咪个都唔够，屌咗一年，跌到翻民进党基本盘40%。就咁啊，因为民进党基本盘就40%，我唔会跌啊嘛。咁但系其他个20几去两咗，卅去咗边度咧？ 去翻国民党。 唔系， 你话去咗时 代，佢因为佢争国民党，先投俾蔡英文啊嘛。而家胡苏仔成个嘢一 Q 样， 系 到佢真系如果当选嘅，如果好多政策系唔对头嘅，香港人反对嘅，咪系咁又射落去咯。 咪好简单道理。 而家香港就冇基本盘，仆街，不建制派全部着数盘，你老母閪有着数我系支持，你冇着数唔加散即行。 我啱啱揿一条数。嗱，你八成嘅泛民主派支持者支持咗胡苏仔，我当点八啦。你乘下喺个政治光谱里边，六四黄金比率，你乘一乘，近五成，48%，即系话你所有佢嘅支持50几%，其实系嚟自全部泛民。 冇 错，阿爷更加要打你啦。即系如果讲分析啊，唔系讲立场啊，佢一定唔可以俾你当选啊。因为点解你一当选咗之后咧，你唔单止系阳奉阴违啊！屌你咩， 系咁对抗啊，仲要俾阿民主派劫持。 喂，跟住泛民主派话：喂，廿三条唔好立啦，咪加呢几样嘢啦。咁你点啊？喂，你啲支持嚟自佢嗰度，跟住你香港仔醒目仔系嘛？读完 MIT 加哈佛嘅人，咁啊，梗系有啲办法喺度掠。 唔系，习近平好了解读哈佛啲人嘅，因为个女读哈佛啊嘛，佢女一定成日喺屋企顶佢嘴嘅，你知唔知啊？屌你啊！咩哈佛原来咁个仆街？ 明唔明啊？ 系啊，你 唔系咁呢啲地方读个书嘅人系有自由嘅意志嘅 其实如果你睇翻咧， 你睇习明泽，我佢担保嘅有一样，我预测到习明泽屋企一定成日顶啊习近平。 唔系谭博，你有冇睇 过？咁啊有，其实你一个女你又唔打得我。 你有冇睇过嗰套叫 Social Network 咧？即系 Facebook 啊 ，Facebook 嗰个 CEO 朱克伯格咧。喂，佢你成个 Campus Life 嗰啲人都系咁噶， 驳嘴啊，成日 系啊， 佢老婆又咁噶， 好 critical， 系啊， 系咪？即系永远系唔会信服权威嘅， 系啊， 因为点解咧？今日你系权威啫，屌你，听日可能唔系权威噶嘛，大哥。 听日我系权威咩？ 冇错啦。喂，呢啲人一定系咁，所以咧佢先有咁有创意，咁先至能够成功，咁先至可以喺逆境中求存嘅。喂，佢知道你套路噶。喂，你虽然你话我已经抌一本即系美国护照，同埋都好啦，你话我14岁去都系跟阿爸啫，俾人焗住去嘅啫，冇所谓。喺佢嘅角度嚟讲，呢啲人系不信嘅人 系冇错， 唔系所以咧，即 系你唔好以为佢讲嘢夹下夹下。你睇下我同嗰日同阿谭做现场节目， 系 你睇佢讲英文嘅时候， 系嘢 好顺嘅，非常之顺， 成个 logic 好清楚。 唔系所以咧，曾俊华当选唔到咧，系真真正正能够凸显嘅，就系香港系冇真正嘅高度自治，同埋有真正嘅中港矛盾，永远都系嘅。所以你话四大条件，其实有两个条件根本上互相排斥嘅。 喂，同埋共产党咧，讲得难听啲，计咗条数嘅咧。你包咗不满嘛？正如头先我喺度引述嗰时候，移民啊嘛，最好你移， 系换血咯， 最好你移啊！ 嗱，而家大陆咧，我计过条数嘅，每日150人咧，一年57000人，20年咧就啱啱114万人， 嗯， 跟住再加埋咧，每而家呢20年差唔多有20-30万啲精英啊，通过投资移民啊、技术移民啊，或者嚟香港读大学部研究所咧，讲到大概20-30万， 嗯、 即系而家已经喺香港渗入咗差唔多140万大陆人噶啦。 唔系，同埋佢而家呢个路线好明 显。你走咪走咯， 你个路 线、啊、你走咗咪我大陆人嚟顶咯。 你走嘅路线咧，就系、是、其实反映到佢一个强硬。 系啊， 佢都放弃你哋。 系啊， 喂，喺佢嘅角度啊，唔系我哋嘅谂法，我走咗你好多镬噶啦。 系啊，冇错啊， 你香港人最初回归嘅时候，我真系完全唔管，一唔管你就搞个23条出嚟。 一搞唔管你二七一大游行 50万， 跟住国民教育，跟住占中，跟住鱼蛋，老母真系。 唔系所以咧， 唔系喺个独裁者嘅角度。唔系我哋嘅主张认为佢咁做系啱啊，而我哋分析佢成个思路咧，做一个独裁者一定唔系咁谂。 佢 我要转方法， 系 我以前就你哋， 系 我远攻，你包仔唔受啊嘛，咁我咪硬攻嚟咯。 所以咧，其实喺两会期间咧，有条友仔佢讲嘅一番说话，即系黄梦书啊，讲翻番说话，你哋个个唔 Q 听话，喂，我中咗你好捻多次噶啦。屌你老尾！你再唔听话，你系躝吉，系嘛？呢个系讲出佢哋嘅心声， 所以最后总结，唉，我哋准备去食宵夜咧。 食宵夜，食宵夜。 我哋泛民主派，你一定要利用佢呢个建制里边嘅矛盾啊嘛！佢只系今日有嘅咋，听日全部归晒边嘅，系胡须仔，我哋先至可以利用咋。第二个系唔得啊，李柱明都唔得啊。余若薇更加唔得啊！ 唔系即刻归晒边啊，系而家先归晒边啊！ 咪系咯， 后日第几日之后再等投票嘅啫。 你系剩翻自由党嗰几条傻佬，因为已经系退晒休嘅周亮啊、 田北俊啊 嗰啲咁啊大妈 上晒岸啊！屌、 喂，同埋嗰啲友佢都计过自己条数，你估佢冇计自己条数嘅？我越系即系坏孩子嘅话，你越要沟我。 冇错啦。 系咪？佢哋都系落紧住嘅，所以你落住唔小心嘅时候，你斩黑食啊，大哥！你而家咁样搞法， 咁如果民主派系紧食啦，唔知咩？ 我梗系知 道。第一黑食系民主党，第二黑食系公民党，第三我就其他都鱼虾。 喂，但系有一样嘢，佢今次咧，佢哋拣啱嘅原因咧，我从水从计数嘅啫。喂，呢、這个传奇，呢、這个幻象咧。是永远冇我知 proof 到佢哋错。 是冇错 是。我讲返转头我今日讲第10次。 是 你唔明白究竟个政治局势系点样嗱嗰班友仔都系计数嘅人同田北俊一模一样搞咁多年政治就系计呢条数啦。佢压住落去你会淨系民意咩 是啦。 亦都有对抗共产党嘅成分亦都有自己嘅政治计算嘅成分。点会输㗎而家计条数。 如果反 佢当选就有机会输啦。 是 啦。 佢一定会做衰嘢㗎嘛。喂你同我啊做執政者啊都有啲嘢要养养啊屌。嗱唔使23条不过我要831。咁阿爺咁同你丢咁你点啊你自然揀样嘅啫。咪呢西衣服囉屌真係。呢系你就夹柒。係咪 我踢你走㗎，腳痛㗎你要咁樣。咁有咩解？好，算啦，唉，今晚啊，淡，多謝你幫我頂第三節。食宵夜聲呢， 好， 飲唔飲埋呢杯酒啊，大佬？ 呢個唔係㗎，禮拜日飲㗎。 哦、okay, 禮拜一先開㗎。 我成日喺屋企都成箱。 OK, 咁多啊啫。 好，下個禮拜見。 好，拜拜。幾錢啊呢支酒。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你哋聽緊嘅係 hkpeanut.com。我係何俊仁，多謝大家。